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或是在做梦。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7.4 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普通的我们，开启普通的一天。普通的我们，带上音乐去旅行，踏上普通 disco 的节奏。我们的节目开始了。汪峰现场版本的普通 disco， 普通的 disco， 我们普通的摇，旁边普通的路人在普通的叫，普通的灵魂在普通的出招，在普通的动词打字中普通的燃烧。穿着普通的鞋，很普通的走在这普通的街，掏出普通的耳机，找点普通的感觉，来一首我最爱的普通音乐，踩着普通的鼓点，世界随着旋转，这让我普通的开始慢去循环，跟着普通的节奏，身体普通的动作，这普通的一切都变得普通。普通的 disco， 我们普通的摇，旁边普通的路人在普通的桥，我普通的灵魂在普通的出窍，在普通的动词打字中普通的燃烧。普通的 disco， 我们普通的摇，我普通的现在普通普通的跳。 普通 disco 来自于洛天依的原唱，后来呢很多歌手都翻唱过，此刻这个版本来自于汪峰。 普通的 disco， 我们普通的摇，旁边普通的路人在普通的桥，普通的灵魂在普通的出窍，在普通的动词打字中普通的燃烧。 2015年的一首普通 disco， 这首歌曲呢，先后有洛天依、花童、李宇春等歌手都带来过自己不同的版本。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汪峰版本的普通 disco。普通的我们，踏上普通的旅行，经历普通的一天，看到普通的风景，吃到普通的美食。虽然有很多很多的普通，但怎么感觉听起来那么那么不普通呢？11点04分，今天我们去往的依然是马来西亚。不过我们要去的这个地方呢，很多人对于它的印象之前还停留在中学的地理课本上，想象中呢它会是一个粗犷的海峡港口，但没想到现实生活中的它是一个清新的城市。它 它在一个不平凡的古城，如果你是一个任性的旅行者，不赶时间，不被计划填满的话，你可以在这里不去看任何的名胜古迹，就只是简单的吃一点好吃的，漫无目的，随心所欲的享受一天。马来西亚有很多大家很喜欢的歌手，比如说下面这一位，在这首歌曲当中，他很喜欢光着脚丫到处走一走。 喜欢光脚丫呀呀呀，让我光着脚丫为你摘一朵花。我们光脚丫呀呀呀，脚丫贴着脚丫，小手把小手拉，他在辽阔的草原上跳啊跳，跑呀跑，越过高山和海洋。永远记得你温暖地牵着我的手，世界在脚下，什么都不怕。脚丫，我的爱很简单，像夏天圆圆的月亮，冬天的太阳。光脚丫，友谊再不孤单，陪我走过秋天星空下，看春天开满花。喜欢光脚丫呀呀呀，让我光着脚丫为你摘一朵花。 在一个干净的城市，光着脚丫到处走一走也不觉得渣。 越过高山和海洋，永远记得你温暖地牵着我的手，世界在脚下，什么都不怕。光脚丫，我的爱很简单，像夏天 跟着阿牛一起光脚丫。光脚丫呢是一种心情，闭上眼睛可以看到自己踩过的东西，草地绿绿的刺刺的，被太阳晒得暖暖的小池塘里的泥巴，我们的小脚一步一步的踩在里边，仿佛都可以闻到泥巴自身的味道了。阿牛说创造这首歌曲呢，当时是觉得说穿上皮鞋之后的我们变成了大人，然后会有很多很多的奋斗的目标，会有很多很多的压力和那种无声的东西。而光了脚丫之后，我们似乎又回到了童年时代，可以无忧无虑，尽情地享受这个世界发生的种种的事情。这首歌曲呢，也是在2014年，那个时候呢，阿牛经历过人生风雨，然后呢，也是结婚生子，完成自己的导演梦之后，重新回归到光脚丫的那种自然、朴实、快乐的一面。今天我们去往的目的地是马来西亚的哪里呢？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很多人对于这里的印象之前还停留在中学的地理课本上。说到这三个字，你一定觉得非常非常的熟悉，就是马六甲。 OK， 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在马六甲度过完整的一天。有些人来到马六甲之后，习惯六点钟的时候就醒来。为什么要在六点的时候醒来呢？六点的时候，这座古老的城市也正在慢慢的醒来当中。夏天的炎热呢，还没有泛上来。如果你有摄影师的同伴的话，可以叫着他一起出门拍一拍日出，拍一拍自拍。如果什么都没有拍到的话，睡眼惺忪的你们可以在路边吃一顿很丰盛的早餐，然后再回去睡一个回笼觉。马六甲河畔的好时光是清晨，越早越妙。你可以回去睡到回笼觉，睡到八点之后，这个时候再起来。这个时候的马六甲呢，可以说游客不多，大部分人呢也都会挤到荷兰红屋那边去逛一逛。有人想要来到河边，也多半会选择坐船。而这个时候，如果说你选择骑车或者是步行，都是不错的选择。走一走，停一停，随便去哪个地方看一看。当然，如果说你来到了一家早餐店，喝着牛奶，听到了熟悉的音乐，也是不错的选择吧。走。哦哦哦耶耶，as much tomorrow. Oh, oh,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 Oh, oh, oh, yeah, yeah. I miss you every single day. Why must my life be filled with sorrow?Twice as much tomorrow. Oh,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 See 清晨版本的 More than I can say。当然，你也可以跟着这样的旋律，哼着“爱你在心，口难开”。这个版本似乎更惬意，更舒适。You know I need it so. Tell me please, I gotta know. Do you mean to make me cry? Am I just another guy?Much tomorrow, oh,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 I love you twice as much tomorrow, oh,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 人在年轻的时候，似乎总会害怕自己的年纪长大，总害怕自己变老，觉得变老了之后一切都变得不同了。但是真正的随着自己的年纪一天一天的在增长，你会发现不同的年纪会有不同的魅力，对于人生会有不同的解读。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版 More Than I Can Say， 就来自于谢晴晨在去年自己70岁的时候发行的一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你会发现到了70岁这个年纪，他对于歌曲，对于音乐，对于人生有了更多自己别样的解读了，很有趣。今天我们去往的呢是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刚才我们说六点钟醒来，睡回笼觉之后可以八点钟的时候继续的醒来，去河边走一走看一看。当然有些朋友可能爱睡懒觉，你可以选择十点钟的时候起床。十点钟起床的各位，上午有力气的话可以选择骑车，兜兜转转有很多很多古老的地方可以让你去看一看。 有些人比较喜欢看墙上的壁画，这会让大家想起在很多其他城市的一些涂鸦。但是马六甲的风格是古城的那种情绪，有着荣耀、愤怒和遗忘。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搜索一下泽华是我，看一下我分享的一些图片，当中呢就有涂鸦。在旧城区呢，你会看到很多标志着时代性的一些建筑，有荷兰风格的、葡萄牙式的、英伦风以及马来苏丹王国风格的。这样的别墅呢还有很多很多座，甚至是几千多座，已经被列为是世界文化遗产了。华人区呢有三个主干道，四条横向街道是贯穿其中的，期间有数不清的小街小巷，有些女孩应该已经是按捺不住想要好好的去逛一逛了。当你看到很多的繁体字，听见夹杂着闽南话呀或者是潮汕话这样的乡音，从一袭白衫摇着蒲扇的花甲老人身旁经过，一幕幕以前的往事仿佛就像黑白无声电影一样缓缓地出现在我们身边。而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这座城市有着一些老电影的独特魅力。来到这里走一走，看一看，逛一逛，会想到很多很多的旧事旧人，也许想忘记却忘记不了的那个他。记得这个在当时很有代表性、很有自己独特音色的嗓音吗？来自于关淑怡，这首《忘记他》是他1995年的一首歌曲，当然是翻唱的。每次听到一段曾经很喜欢的旋律的时候，仿佛时光也不再是当下了，而是回到那时那刻，听到那首熟悉的旋律的时候的那个自己。这首《忘记他》也是收录在自关淑怡1995年的第13张个人音乐专辑当中。在这张专辑当中呢，他翻唱了一些很多自己很喜欢的很经典的一些旋律，就比如说刚才的那首《忘记他》。好的，时间过得就是这么的快，刚才还是上午10点，转眼间呢旅行就已经来到了中午12点的时候了。即使今天是一只懒懒的吃货， 在马六甲也是心情极好的，因为你会遇见无数的美食。首先我们去的这个地方呢叫做鸡汤街。哎，鸡汤街怎么听起来这么鸡汤？这里呢是骑行路线上非常好找的地点，人气可以说是很高的，因为在马六甲吃饭方面的需求呢，在鸡汤街几乎都可以找到完美的解决方案。街头巷尾的餐馆和小巷子都是一个小小的宝藏，当然需要你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去找到独特的美食。鸡汤街当中最好吃的是鸡饭粒，这里呢你可以吃到最独特的一些鸡饭。这些鸡饭呢，这个米粒啊大小跟我们这边是不太一样的，包括蘸有这个鸡汤的独特的味道，你会吃起来更有口感。而更有意思的一点是，还有一条街也叫做鸡饭街。在鸡饭街上最容易看见的就是街道两旁鸡饭粒的招牌，这个古城鸡饭粒呢就是刚才我们所形容的，非常有名，而且味道非常非常的好。鸡饭粒呢是马来菜的一种米食，有黏米的香味，搭配着鸡油去调味，可以让你吃的非常非常的心满意足。来到这里逛一逛走一走吃一吃，可以说是很幸福的一次体验。如果是在马六甲第一次吃鸡饭粒，建议大家可以先少要一点，尝一下味道，一来看看自己喜不喜欢，二来呢因为路边还有很多很多很好吃的小店，你可能自己的胃口会吃不了那么多的美食。旅行的过程会让自己年轻，仿佛下一个路口遇到的就是十七岁女生的温柔。 十七岁女生的温柔其实是很那个的，我猜想十七岁的女生有明亮的心和朦胧的眼睛，而猜想毕竟只是猜想，我不是女生，早已过了十七。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早已过了十七。十七岁女生的温柔其实是很那个的，我猜想十七岁的女生也许没有想象中的精，而猜想毕竟只是猜想，我不是女生，明年就要娶亲。十七岁女生的温柔其实是很那个的，我猜想十七岁的女生有单纯的心和复杂的表情，而猜想毕竟只是猜想，我不是女生，没有什么关系。 李宗盛作词谱曲并演唱的《十七岁女生的温柔》，有没有让你想到自己十七岁时候的青葱岁月呢？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今天我们去往的目的地是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再度的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搜索一下泽华是我，看一下这里的一些图片，继续感受十七岁女生的温柔。 也许你正是十七，懂得都是别人的道理，也许你过了十七，往前看往后看都有点吃力。没有什么关系。 25年诚意陪伴， 25年音乐同行。 FM 九七四，用好音乐温暖这座城市。 FM 九七四，用好音乐温暖这座城市。熟悉的声音，

无论是一个人旅行，两个人旅行，还是一群人旅行，在旅行的过程当中，看到一些独特的人事物的时候，心里总会想起某一个人吧。不知道旅行的路上你会想起谁？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此刻你心里想到的又是谁呢？11:37，欢迎回来，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各位好，我是泽华。今天我们去往的目的地呢，是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刚才我们说到了马六甲有很多很多很好吃的一些东西，来到马六甲不吃水果怎么可能？喜欢吃水果的在马六甲呢，很容易得到非常大的满足。一条街上会有太多卖热带水果的小摊子，价格便宜到是非常非常的低的，而品味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全的。一般水果摊在街尾，沿街一路走到底，各位就可以看到了。现在虽然是一月份，但是我们畅想一下八月哈，八月来到马来西亚的话，你可以感到这里的榴莲季。爱吃榴莲的朋友，两个眼睛都已经冒光了；不爱吃榴莲的朋友，瞬间觉得哎，在马六甲少不了吃榴莲的。如果你之前对于榴莲总是拒绝的，到了这里，你可能会发现，天哪，原来榴莲这么好吃，而且如此的便宜，一个人吃半个刚好合适。特别推荐一下，街尾呢会有榴莲的其他的专卖，比如说可以吃到榴莲糕、榴莲班戟等等，都很好吃。来到马六甲想吃海鲜也是一件非常非常简单的事儿，和水果一样，遍地都是有好吃又便宜的海鲜，可以吃到炸苏冬、煮白虾，还有蒸金鲳。哇，那种味蕾绽放的感觉真的会让你感觉仿佛找到了幸福的地图。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跟随萧亚轩找寻他的幸福的地图。 恋爱就直奔你方向，我要梦想抱你的满怀，无论路上遇到多少荆棘和障碍，我都不怕。我穿越重重伤害，但最后谁是主宰，谁失败？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幅幸福的地图，无论如何，我都一定要回到你身旁。我要爱就直奔你方向，我要梦想抱你的满怀。 2003年，萧亚轩的《第五大道》这张专辑是很多朋友都很喜欢的，包括我在内。这首《幸福的地图》更是一首非常洒脱的代表作。 我穿越重重人海，停不下来，看最后谁是主宰，谁失败。 来，只为了你的爱。 每个人打开幸福的地图的方式应该是不同的。在这首 Elva 萧亚轩的《幸福的地图》当中，他倡导每一天睁开眼看你和阳光都在，那就是我要的未来，那就是他的幸福的地图吧。时间总是走得非常非常的快的，马六甲，我们的一天已经来到了下午三点的时候了。下午三点，当然最惬意的就是来一顿舒服的下午茶时光。下午各位可以在街心公园骑车瞎晃荡，有很多沧桑感的绿色植物，也有不少当地人闲适的坐着发呆。在这里你可以静静的拍一些人物，也可以坐在长椅上享受一下慢人生的一种方式。在这里呢，心里会变得很安静，各位可以把自行车停下来，坐在石阶上，路边有人在轻声的唱歌，歌声传递出的是一种平静知足的朴素味道。这个时候你可能会想起读过的某一个作家的散文集，想到了一个理想的下午。就这么坐下来，什么样的地方最舒服呢？我只能说，任何地方你坐下来一坐竟坐上五六个小时，却完全没想到要起来，也没有想到要换地方，就像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要去处理似的。我指的就是这样的一种舒服的状态。这种舒服的状态呢，你可以把它当作是全身的放松，也可以当作是对过去的那个忙碌的自己的一个彻底的告别，短暂的一个休息。当然在马六甲你可以经历很多很多别样的东西，你可以自拍，可以发呆，可以吃美食，可以看美景。也可以和许美静一样，到处的走一走，逛一逛，然后无意间的感慨一下人生。 躲藏在世界的角落，继续着每天的幻想，想象自己的现在和未来的理想。是否每个人都一样，就埋怨生活太平淡，寻找刺激，同时寻找生命的方向。其实这人生本来就苦短，凡事都不必太紧张，从来不觉得青春还长，可是怎么挥霍没人管。其实这人生像游戏一场，凡事都不必太紧张，如果有爱世界不会为了谁而停止转。做人要乐观，再过失败又怎么样，真正面对时才知道其实不简单。快乐伤心都不伪装，只管别人怎么想，更相信自己，更喜欢自己的模样。太紧张，从来不觉得青春还长，可是怎么挥霍没人管。只是这人生像游戏一场，凡事都不必太紧张，如果有爱就谈，有梦就想，反正世界不会为了谁。怎么挥霍没人管，只是这人生相遇是一场，凡事都不必太紧张，如果有爱 人说在大街上，想等待机会从天降。生活虽然不太容易，却还有点希望。 很喜欢最后一句，独自穿梭在大街上，像等待机会从天而降。生活虽然不太容易，却还有点希望。来到马六甲之后，好像总喜欢听一些老歌。时间已经来到了傍晚的五点，每天下午四点到五点，这里的很多小店就要关门了。当地居民呢，已经习惯了这种平静的生活。来这个小镇之前，你可能会想象马六甲是一个非常繁华的霓虹大街，但没想到它的节奏是如此的缓慢，告别都显得是有种慌张。一种特别版本的送别送给各位。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 这首特别版本的送别来自于上海复兴方案和张悦的合作。上海复兴方案呢，是一支以布鲁克林为根据地的电子音乐制作人组合，在2005年的时候成立的。他们最初的灵感呢，是来自于上世纪30年代上海爵士乐东西方融合这样的一种音乐风格，所以你听他们的歌曲呢，也是进行了一些复合。而他们请来的歌手呢，就是刚才我们听到这个拥有着独特嗓音的张悦，悦是音乐的悦。时间已经来到了晚上七点，如果你爱摄影的话，接下来要给大家说的这个地方绝对是一处拍照相当好的地方。如果你离海峡的一个寺庙不远的话，可以去看一个日落，而到傍晚七点左右，有一个极其适合拍照的一个光线的地方，就在这个寺庙附近。在这里你可以拍到粉色的日落，真的没有在骗大家哦。大家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搜索一下泽华是我，看一下这个粉色的日落到底是长什么样子的，真的是很美很美的。在马六甲呢，你可以遇到很多美景，可以听到很多复古的歌曲，很多熟悉和不熟悉的调调，当然也少不了一些新歌的出现。Maroon 5的全新专辑很多朋友都很喜欢，下面听到这首 Wait 是 Mix 版本的。 Never seen you in a dress that color, no. It's a special occasion. Not invited, but I'm glad I made it. Oh, let me apologize. I'll make up, make up, make up, make up all those times. Your love, I won't lose. I'm begging, begging, begging, begging, begging you. Wait, can you turn around? Can you turn around?Just wait, can we work this out? Can we work this out? Just wait, can you come?

FM 九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一档全新的音乐温情陪伴，你的故事，我的歌，让声音更温暖。